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车辆发动后，几人自觉分开，各自占了一个隐蔽窥窗，向外张望。傍晚的奴隶镇雾气笼罩，街道也有些萧条，只有满脸倦容的新人类工人在安装看台。但只要到了夜晚，此处就是新人类狂欢的酒池肉林了。他们可以买走漂亮的女奴，当街发生关系都无所谓，更遑论在她的丈夫面前。也可以把买来的男奴成群结队绑在汽车后，放气球似的绕成一周，以炫耀自己丰厚的战利品。这些都是那两个负责押送奴隶的新人类说的。为了保命，他们把能说的都说了，包括镇子只有东西两个出入口，镇中军火库的具体方位，每个大型奴隶展览区起码有10个持枪者维持秩序，小型的也有3-4把枪镇守云云。在入镇不久后，池小池咦了一声，罗叔问道： 丁队，怎么了？ 7点钟方向，那个是什么？ 罗叔把车速放慢，顺着池小池指向的地方看去，那是一座冰雕，看样子是名少女，也就20岁刚出头的模样。赤身被冻在一块巨大的剔透的冰中，冰下有一块岩石当作底座，像是件用以展览惟妙惟肖的艺术品。池小池起初也是这样认为的，直到他看到冰中少女微微眨了下眼，活人。等看清他肩胛处那片梅花似的尸斑时，池小池意识到了一件事，这是个新人类，一个在接受某种惩罚的新人类。罗叔把车子缓缓停下，问正在指挥搭建看台的新人类： 请问一下，那个雕塑是干什么的？ 他顺手进了一包烟，那新人类收下烟，自然是言无不尽： 外来的吧？哦，送奴隶的，怪不得不知道。前两天这里出了个大事儿，就那个。 他指指少女说： 那是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策划让奴隶逃跑，还打算杀了镇长，想抢 AI 的控制权。幸亏有人提前把事情捅破，把他给控制了，不然他可得搞出天大的事儿来。好家伙，炸弹都做出来了。 乖乖。严兰兰用口型比了个乖乖。孙斌也想瞻仰一下这位猛士，却被严兰兰一脚踹开。 去去去，看什么看，男人都给我把眼睛闭上。 古星志一语直切重点。 这几天的警戒一定会严。 池小池默认了他的看法，并说道： 这姑娘还不错。兰兰，想个办法把她弄出来，就算弄不出来，也要用她制造动乱，时机怎么把握看你的了。 严兰兰应了一声，从裤兜里摸出一枚特制的纹身贴，贴在自己颈侧，并麻利脱掉已经烂成棉絮的外套，露出了内里能自动保持人体恒温的薄款修身毛衣，扯去了头上鸟窝似的假发，用脚蹬开毯子，揭开卡车底部的隐形门闸，纵身跃入，顺手撕去了颈部纹身贴的胶带，在颈边留下了一片类似尸斑的薄点。完成这一切，他大概花了2分钟，随即他清洁地从门闸潜下。罗叔与那新人类又多聊了一会儿，得知那姑娘叫舒文清，是被身为旧人类的男友背叛举报的。舒文清是军队大院里养出的姑娘，父母均为烈士，灾变发生时也从军4年，刚被检查出骨癌晚期来，灾变就发生了，她失去了医疗资源，很快死去， 但又很快复活。她找到了男友，并和他一起逃至此地，找到了自己的叔叔，得了一片安身之地。但此地很快沦为奴隶镇，她凭强悍的实力成为了镇内守备队的一员，才一力护住了男友免遭伤害。但事实上，她根本无法忍受人类贩卖人类这种事情，她希望情况有所改变，于是她选择造反。但男友怕她造反一旦失败，自己不但会失去庇佑，反而会惨上加惨。劝阻她几次，发现她并不打算听从，干脆一咬牙向上举报了她。事情败露后，为了和她撇清关系，男友亲手用一瓢瓢的冷水把她冻成了一座活冰雕。和她共同策划此事的人，只要被抓到，都被残忍屠杀在她面前。只有他所有的同伙都被杀尽，他才被允准死去。新人类一面唾弃意图破坏他们现有稳定生活的舒文清，一面又鄙薄那个软骨头男人，很是八卦了一会儿，才解了聊天的瘾头，打算继续回去干活了。他冲罗叔一招手，罗叔也发动了车子。卡车开动后，卡车侧面出现了一名青春洋溢的长发少女，戴着耳机，单手插在兜里，手铃叮铃叮铃地响着。那群人类见是一个身板挺瘦弱的姑娘，就没往心里去，还冲着她的背影吹了声口哨。少女没听见，朝着那冰雕晃去。本来打算转身回去的新人类被吸引了注意。这些天，镇中没有人敢接近那雕塑，生怕被人误会是舒文清的同伙招来祸端。这姑娘是脑子不好使啊。他眼看着少女走进冰雕绕了好几圈，满好奇地抚摸着冰层，一点都不像担心，反倒是一副觉得很有趣的模样，还伸脚踢了踢，便想，哼，看来是真缺心眼儿。严兰兰转了两圈，已经大致计算出了他背包里放着的炸弹可以放在哪几个定点上。他仰头望了一眼舒文清，恰好与他四目相接。舒文清本来就是一张清冷秀丽的脸，透着冰层看去，眼神和表情更是冷入骨髓。他比了个口型，滚。这些天来，凡是与他稍有亲密关系的人都遭了殃，他不想再害任何人和自己扯上不必要的关系。但因为他做不出太狠厉的表情，严兰兰没有看懂这个口型。他想了想，抬手打个招呼，手铃叮铃铃地响，给出了相当友好的回复。 嗨。 严兰兰看着他的身材，感觉有点脸热，但是苦于无法替他遮挡，干脆从背包里拿出一件衣服，踩上基座，把他的脸给盖住了。旋即挑了一块石头坐下，拿出包里丁秋云的素描本和铅笔，开始比照着写画。他的这个举动太过招摇，很快招来了不远处的看守者。他快步赶来，粗鲁地夺过素描本，翻了几页后发现没什么异常，把本子丢回，喝问， 干什么呢？ 严兰兰瞥他一眼，嫌弃地掸了掸素描本封面。 人体素描？没见过啊，土鳖。 滚滚滚，这不是你画画的地方。 滚你个头啊，这地方是你家，你撒尿在这圈地盘了。 看守者被严兰兰堵得那血火直冒，但看他的衣服不像穷人，不晓得他是哪家奴隶买卖大户的大小姐，气焰又这么嚣张，不敢轻易得罪，竟不自觉地放软了语气。 那你把衣服拿下来。 严兰兰理直气壮的， 我画画，他盯着我，我不舒服。 你这样我会被扣工资的。 严兰兰切了一声，一副算了给你面子的表情，心不甘情不愿的把他刚搭上的衣服扯了下来。看守者也怕了严兰兰，不敢再和这个脾气大的大小姐纠缠，只好回了原位，远远观察了他一会儿，发现他真的只是低头写写画画而已，警惕心也轻了些。但舒文清却已经发现不对了，他视力很好，又是自上而下的视角，因此他轻而易举地看到严兰兰在纸上涂抹的内容。他在画炸弹的安放定位点。 严兰兰察觉到自上而下的视线，反看回去，眉眼漂亮又开朗的一弯，旋即低下头，哼哼唧唧地唱起来。铅笔在纸面上有节奏地刷刷响着，列出了一系列公式。替丁秋云重活一世，池小池从无意把队员教成只能依赖他的废物。即使没有丁秋云，他们也必须能独当一面。